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外賣唔會有錯啊？ 點外賣法呢？ 即係由遠至由博羅嚟深圳外送，物送啊，物送，即係唔好物一次啫咁樣啊。 我又覺得唔係好遠啫。 咁其實都幾遠㗎，來回車費六嚿水。咁你計條數啊 咁佢呢佢唔滴滴打車你咪算偷少 囉。OK, 其實冇緊要啦。事源係咩事呢？ 點解要搵到博羅呢？我真係想 即係十月头啊，咁你知啦，我成日讲噶啦，即系其实有啲日子你要识做 ，OK？ 你唔好同阿爷对着干 啊， 嗰啲日子咧就唔该你咧乖乖地就唔好去跳舞啦，就唔好去搵啲路边鸡啊，诶唔好行仓啦，俾啲面，咁啊，所以十月头咧我都冇搞团嘅。OK， 我费卵事搞啦，俾阿面人啊嘛，10月3号星期六啊，唔够记咗啦，咁上下啦。咁咁冇啦，咁試下，咁咁啱得咁巧， 嗯， 試完係乜嘢事呢？即係講起喂，你都一筆布咁長，呢筆布呢就會去剪咁啲 剪去布啦。 呢件女係點識嘅呢？我第一次去博羅 ,ok?、 啊、 其實就係、是、坐呢件女啦。 嗱、 啊、如果網友記得我去即係其實即疫區啦、嗯、因為而家呢排唔使去博羅嘛，因為有神秀山莊嘛，所以我唔怕講博羅啦，係咪啊？都因為其實網友知道係對疫朵係覺得疫區熟啲嘅，我要講乜疫，我講乜疫區啦。 係， 我第一次去疫區就係坐呢件女啦。 嗯， 就好撚奇怪㗎，我坐呢件女咧就呢嗰頭咧呢條女咧就係、是、黃絲嚟嘅。係，即係黃絲係咪黃絲啊？係啦，黃絲。黃絲咧就係、是、幾錢咧？係1500。 係。 OK， 咁其實咧就嗰次玩完之後啦，咁跟住一覺得好玩啦，因為跟住試下下次啫，係咪先？咁我呢件女又普普通通嘅啫，單眼皮啊，成個即係因為後生生啦，廿歲到啦咁樣咁樣我咁啊冇啊1500啊，因為黃絲嚟噶嘛，因為藍絲最貴啊嘛，藍絲2000啊嘛，黃絲就黃絲就1500，綠絲就1200啊嘛，咁啊我第一次去我就唔會揀最貴嘅，亦都唔會揀最平嘅。所以我係特登揀件黃絲嘅，特登揀件1500嘅 ,ok? 咁啊咁嗰次嗰啲嘢呢你聽返第一次我講去疫區嘅故事啦就唔細表囉 ,ok? 咁、跟住呢其實呢每嗰一次之後呢我就抄低佢微信嘅。咁、一路以來呢其實都冇乜點傾偈嘅。可能得閒佢貼下啲朋友圈貼下嘢啊，我啊 like 下佢啊。咁啊佢有時問嗰啲群發嗰啲紅包呢而家好興㗎嘛。啲女就一紮群發你鍾意我就俾5.5個啦，你覺得我好可愛你就俾2.5啦你覺得想抱住我呢就俾3.5啦，咁而家好撚鍾意好撚鍾意咁樣嘅群發咁、我都冇從 好似赤人入會咁 樣、我從來冇撚理過佢嘅，唔撚理過佢咁、到我再上一次再去博羅呢，咁因為呢我就揀咗件牛妹妹嘛，我揀咗牛妹啦，咁呢事如就係咁樣㗎啦，我就同另外一位網友都有去嘅，就係、是、嗰位網友叫嗰位網友啊 ,ok? 咁嗰位網友其實我唔知啲節目有冇講過㗎，如果有講過。 有講過。 有講過啦。 有講過。 咁我就叫佢揀返呢件，因為呢件我面熟㗎嘛。但呢件女已經提咗價就2000元，佢由黃絲就轉咗變藍絲紅絲應該係。由紅絲即係1500元。就升叻提價就去咗2000元咁、我可能我都唔清楚，因為我可能以為佢都係仲係1500㗎嘛 ,ok? 咁跟住嗰個網友哦2000元冇所謂呀，咁好玩就得啦，咁樣 係 呀，咁嗰個網友再都揀咗啦。好啦，咁因為喺嗰日嘅卡拉 OK 裏面呢，咁我又玩得開心啦，又攞隻鱷魚出嚟玩啦，咁嗰條女呢其實呢就喺嗰一晚呢即係同嗰位網友一齊嗰晚呢第二招呢就已經發咗個微信俾我，佢就話喔、終於找到你啦，咁我諗下點解佢找到我呢， 係喔、你仲用終於嚟形容 佢原來喺微信嗰度 揾翻我啫，因為佢認同我啊，因為你知啦，我即係我唔係咩靚仔性啊，因為我帶住鱷魚出嚟玩，我成個即係leader 嚟噶嘛，咁啊容易俾人認得到嘅。OK， 咁佢話啊，終於揾到你啦，咁我咁 OK 啦，咁就一路傾偈。咁呢個博羅妹咧，咁佢點講咧？佢又問我：喂，其實你做啲乜嘢㗎？咁樣我話。我咪做我咪打份工囉，即係做啲普通工作囉。跟住話啊，佢見你佢好似一啲佢話佢好似明星 吓 吓，跟住 徐錦江， 因為呢你知呢當時我搞緊個我自己搞緊個 show 㗎嘛吓，我有貼過海報 我將啲我啲書啊貼我買書就貼出嚟㗎嘛，先喺朋友圈佢見過㗎。吓、啊，佢睇过晒咯，睇过晒我嘅微信啦。 吓、 啊、咁、啊、跟住佢就话啊，你好似明星噶、 啊。 跟住我话系咩？我老虎喺讲我都得啦，我唔承认。 吓、 啊，亦都冇否认。我系咩？ 明过下啦。 我话你话咩咪咩咯？你讲什么咪什么咯咁样。吓、啊，跟住佢咁样讲咩？咁一直以来都有喺微信度倾偈啦。自从嗰一次之后，咁跟住佢发啲。群發問攞紅包嗰啲咧，即係我520又唔知幾多錢啊？咪我愛你就俾520蚊啊，52.5啊，咁嗰啲咁咪520啊，總之咁上下啲嘢啦嚇。OK， 咁我佢曾經咧就唔知咩，咁我就俾個一生一世俾佢嘅13蚊。 我幾驚你俾一部冇嘅，不過13蚊幾部啊？ 13蚊零1.04一生一世。 你俾5.2。咪得囉。 唔係呀，佢係唔知佢唔知係寫話你想覺得我佢覺得佢乜撚嘢我就應該畀幾多錢佢㗎。佢好似好可愛呀、啊、就一生一世啦咁樣，咁我見嗰個錢唔係多嘛，因為我微信紅包我都係啲錢喺度㗎嘛。咁咪畀一生一世佢囉。咁一路佢係唔多嘅，佢係個一個月到㗎佢先至問一次嘅啫。咁啊，咁啊，我同你讲，喂，其实你可以喺嗰度赚到几多钱嘅咧？ 吓、 啊，哇，几好噶，几百蚊实油， 好过喺里边坐咯。 喂，真系屌，喂，几百蚊实油，三数百咯，佢话 三数百咪真系好过喺里边坐。 系咯，三数百， 即系你坐一个客都未必有三数。 即系佢发一个群，一个微信群嗰啲咁嘅，咪攞红包咧。即系我俾十几蚊，有啲人可能俾几蚊嘅啫嘛。 唔系你冇听过，即系有个笑话就系话，曾经如果有人觉得我穷，你每人俾一蚊我嘅，你如果你微信里边1000个人，你1000蚊嘅。 系咯系咯系咯， 一蚊啫嘛。 其实某程度系咪咁样咯？ 系啊。 即系我就俾十几蚊啫，有啲人可能俾几蚊噶嘛。 系啊。 咁有啲可能有啲人俾88.8噶嘛。 系啊。 88.8嘅。可能有啲人咁俾噶嘛。咁佢话3-4-8十有啊，三数八十有嘅。 吓、啊。 咁啊，哇，都幾好喎， 都幾好執喎。 跟住我就問佢，其實咁樣會唔會係呃咗你啲朋友嘅感情呢？啊，我都同佢俾咗錢，我俾我 冇㗎，佢呃返我肉體㗎嘛。 呢個咁我話其實你唔應該貪呢啲小便宜嘅，應該貪、啊、應該凡事向遠啲睇㗎，咁同有啲咁嘅， 即係望向深圳囉。 啲深啲咪傾啦，咁傾下個話，喂，不如搵日出嚟。 搏嘢咯， 深圳食飯啦， 啊， 跟住佢話啊好嘅，咁樣咁好啦，咁一路就 keep 住聯絡啦，嗱、 啊、 到十月頭嗰、 啊、 個禮拜、 啊，國慶放假， 國慶放假 ，OK， 又你知啦，通常我成日都話要俾面排隊噶嘛，咪嗰啲我梗唔搞團啦，咁、 啊、 一加上我有啲神山苦味飲曬啊， 揾佢做試驗品， 咁啊屌，我諗下係嗱我好多就搞過啦，人妻我就試過用神山苦啦、啊啊、上三妹又試過啦，咁呢、啊、一件女咦我未試過，咁就試下又試下實踐下神山苦嘅威力啊！你知我成日覺得即係你唔實踐呢你係唔知過嗰個道理㗎，或者你用老夫一生都實踐下啦、 啊、 OK， 跟住我咁我就話喂不如咁啦，不如星期六出嚟我問佢星期得閒啊，我得閒嘅話啊呢排都得閒嘅。 啊、 我得闲，我话得闲，不如星期六嚟深圳啦、啊。咁开头咧，佢就话唔好嘅。 啊， 跟住我话点解唔好啊？佢话佢去问公司可唔可以请假。 啊、 其实我问佢嗰时候应该系星期，唔知星期四定星期五，我唔好记得啦、啊。好似星期四嚟嘅，我问佢嗰时。跟住佢就话问，跟住最后都话唔得。 啊。 跟住我，因為佢一開始開頭咧，我同啊呢、這個博羅妹講啦，我話啊亦佢妹啦，啊是等大啦，博羅妹 博羅啦， 啊博羅啊，博羅妹，我就話咧。我星期日唔得闲嘅， 嗯， 啊，我有嘢做，咁星期六咧，我就可以星期六嘅，咁跟住咧，佢咁啊，佢话我尽量啦，咁样咁问啦，跟住我估计佢真系就翻公司问， 系， 跟住佢就复翻我，唔知星期四星期五咯，我唔记得咗啦，个星期六唔得啊，因为咧原来咧星期五六咧系唔可以请假嘅， 哦系啊，高峰期啊嘛啲客， 啊高峰期啦吓。但系我又想十月头， 咁都总会有生意嘅。兼且佢啱啱升咗上二千，系咪千五？ 千五升二千， 系咯，千五升二千，啱啱升咗上二千，梗系薄啲啦。 我唔知啦。咁跟住佢就咁讲啦。咁样我就话，我咪算咯，我就话算啦。 吓， 我咪即刻约上三妹啦。吓，一约上三妹，冚家产二百度。我知噶，其实我知噶，我得博下得唔得嘅啫。咁跟住阿上新妹姨媽度咁咪就算啦，唉，跟住我就轉咗大概係個零鐘頭到啦，我就喺微信就同阿博羅妹講，我話唉，我朋友你係咪星期日得先，咁如果得嘅話我就推撚咗我朋友啦，還掂都係食飯咗嘛，咁樣我咪講喺星期五食囉， 幫埋嘢夠時間嘅， 咁我咁佢係咪先，咁佢一路傾咁啊傾好啦，跟住佢我又冇問佢咩價錢喎，冇問佢咩價錢，因為我知道我博佢嗰時候就千五啦，但係嗰位網友博嗰時候呢就提咗價二千嘅， 係 咁我心理準備，我覺得唔係千五就二千㗎啦，冇來收我二千五㗎係咪先， 係呀 咁我算啦，跟住佢無啦啦就喺個微信裏講車費後可唔可以報銷，咁我又諗報銷都啱啊，係咪先，即係冇理由你搭車嚟，我又要你坐火車，跟住即係搭車係由博羅搭車去常平，坐火車返嚟羅湖，由羅湖再轉的士嚟我嗰度啊，咁好啦，好撚嘥時間。 咁但係你佢諗住搭咩車呢，其實 我咪直頭叫佢包車嚟囉。 包車嚟 囉。係。跟住佢話，跟住我都唔知咩價錢嘅，其實，因為我透露話先啦，如果我哋坐六人車，即係七人車，OK， 係由深圳去博羅，係500至550蚊， 係 視乎嗰架車嘅大細同埋行嘅係邊條路，OK， 咁係七人車，但係四人即係嗰啲冇咗私家車，我又唔知嘅，跟住我就問，我問啦，如果我俾200得唔得 啊？ 我直头咁讲啊，俾200得唔得？佢话唔得啊，我佢话有200唔得啊，因为我嘅朋友咧都搭过一次咧，都要几百啦，几百。跟住话 啊，几叻女，有啲保留喎。唔系啊，佢系话翻俾你听，200系唔得嘅，你一定要多过300或以上，冇三不成几啊。 跟住我就讲咁啊，咁啊，我话好啦，我俾300你啦。啊，300一程啦，好冇咁样，跟住话喂，翻嚟你都要俾噶， 你咪话300一程咩？ 一程啦，系咯， 系咯。 我300蚊啫，我话300蚊啫，我冇讲翻嚟啦，我梗系谂住翻嚟唔肯就俾啦，系咪先？跟住佢好卵精啊，啲女好卵精。跟住佢就话但系翻嚟嗰程你都要俾噶，咁我话好，咁嗱，咁我话系噶啦，咁我约定咗星期日，你就嚟去某某间维记啦，即系我成日住开嗰间啦，因为嗰间有肉铺啊嘛，有肉缸啊嘛，系咪先？咁啊，谂住喺度即系衬翻嘛，加埋神山裤啦，系咪先 ？OK， 好啦，咁跟住嗰条女屋，咁啊，大概系咩咧？我未知，我一路都唔知佢会唔会放飞机 嘅。 OK， 系咪先？咁我梗系一路唔住酒店先啦。咁我到星期日朝头早大概系10:00-11:00到啦，咁我又微信佢，我出發啦，你喺邊度？佢話係咁跟住佢原來即刻復我喎，話我都差唔多起程㗎啦，但係我就要去唔知邊撚度啊，沙井定係好似沙井啊，做辦點事先，咁我都出門㗎啦，咁我係啦係㗎喇，因為佢確定咗佢出門㗎嘛，跟住我咪即刻微信地酒店啦，訂返嗰度，跟住我平平白藍就由香港 飛咗去嗰間維記啦，喺、大概喺上下沙附近啦、上沙村啊、沙頭啊嗰一帶嗰間維記啦。咁啊，辦好曬所有嘢啦，酒店噼里啪啦 ，OK， 咁啊冇乜嘢做啦，因為之前星期六已經晏晝已經飲咗支神山虎啊，我哋排毒噶啦，係咪先？咁夜晚唔係一晏晝去到旅遊未到，係咪先？戇鳩鳩咁啊，當然啦，我咪都係第二杯神山虎啦，係咪先？先嚟料噶嘛， 係啊， 咁啊。咁一飲完之後，大哥我係應該係兩點零三點鐘已經去到維記㗎喇，咁飲完咗神山虎，咁跟住可能喺啲便利店度買少少飲品啦、啤酒啊咁買少少啦咁樣，開等，因為等又攞度硬下，又平復下，硬下又平復下，等，四點仲未見人喎、喂，當時係十點零十一點。 打俾佢， 我微信佢，佢话出发噶咯，差唔多 ，OK， 吓、咁跟住，因为我成日谂，点解我唔 惊唔惊嘅？其实郭武文 惊噶，惊噶，真系。 你咪未俾人试过咁样放飞机噶啦？ 放飞机啊嘛，而家真系 firm 埋话嚟酒店，后屘放埋你飞机 添啊！真系试过嘛，我就惊噶啦。但系我成日都咁谂噶嘛，即系如果我成日咁捻烦你，烦捻住佢咧，喂，好似 唔系咁好， 唔得信任啊， 系啊， 咁佢可能会觉得，你唔识信我嘅，咁我，但系四点钟，四点钟我又点都 潮州翻咗落嚟啦， 俾个微信佢，但即系好捻简单嘅啫，因为如果我由福田OK 火车站福田地铁站去博罗咧，大概系一个。即系我最耐嗰次系塞埋车啊，系个半钟嘅啫，翻嚟系仲快嘅。 哦，但系佢话佢去 沙井， 沙井啊嘛，系咯， 晚啲八点四。我当然我知啲咩，我跟住知咩事噶啦。我想 ，OK， 吓，跟住去沙井八点四。咁啊，咁我复佢，你在哪？咁跟住嗰条女话得噶啦，我而家嚟紧噶啦，我已经喺途中，在途中，一路都冇过边度嘅。 嗯 哼，咁等。咁等到大概係六點鐘到囉，跟住佢話哎我到啦你有冇預 嚟緊咗半係咪當失路呀、你坐錯車呀、 點解呢其實好撚簡單嘅啫，佢兜埋佢朋友去沙井嗰個唔係佢 ,ok, 但如果兜咗個朋友嗰、那個朋友一定要畀返少少車費㗎嘛，咁我呢程佢我畀三嚿水佢㗎嘛， 咁咪執多一嚿囉。 佢可能嗰個朋友又畀一嚿水佢。咁佢咪執一嚿囉。 可能佢都收三嚿㗎。 可能有收過兩嚿。 啊呢條女識做生意。 幾撚醒目啊話你都。因為佢得住咗個朋友咁咪問佢。OK 啦咁啊。但最好最因為我知道佢嚟緊嘅時候呢。咁啊我唔知幾點我又好餓㗎嘛。我打電話俾阿陸。我話阿陸不如出嚟食晚飯啦。我又帶件女出嚟啦。咁啊咁啊阿陸就問我邊度，咦我咪喺成日同阿上山妹嗰間酒店度囉咁啊 ,ok 啦咁啊好啦咁啊嗰條女係六點鐘喎 ,ok, 咁跟住我上到去房啦，我諗下喂如果條女沖埋涼診埋一 Q, 回埋氣喂我要咗阿陸唔夠時間㗎喎，唔夠時間咗阿陸喎，算啦忍住神山虎嘅咆哮，忍住一路喺度咆哮，话晒啲，话丢你老味快忍啲啦，一路忍住佢 ，OK， 我食饭先，食饭先 ，OK， 咁跟住就同阿博罗妹啦，就去做食饭嗰度啦，咁喺罗湖嘅，咁食饭啦，食得好辣噶啦，当然麻辣火锅啦，咁我就冇同阿碌讲咧，嗰条女。是誰過來的，阿陸一直以為呢我就今次是帶阿上三妹過來的。咁阿陸帶埋佢女朋友啦，咁佢 老婆 阿嫂啦，阿嫂嚟啦。咁我一路坐喺度呢同阿博羅妹坐喺度呢一路望住門口㗎嘛。咁我見到阿陸上嚟呢同埋佢老婆一上嚟呢佢見到我隔離條女唔係上三妹喎。啲好撚詫異喎，見到阿嫂咦屌你囉，又轉又換咗話嘅咁樣啦。咁我話梗係，我心諗梗係啦，下下上三妹你唔厭聽眾都厭 上三妹自己都覺得厭 上三妹都厭啦， 冚家三蚊佢有頭髮 咁樣。對屌你老母。OK, 咁食啦食打個邊爐啦。 咁啊，即系戆鸠鸠冇嘢做啊嘛。跟住我话，喂，不如睇戏 啊。我几惊你，不如诊一剂先啦。 喺饭馆应该就，因为食，因为你食紧饭，因为神山府有一个好好奇怪嘅嘢嘅。其实只要你唔系好悠闲咧，你唔去谂咧，你系唔会瞪尿嘅。 系， 当然你谂，同埋或者处于一个好舒服嘅状态，喺张床上边。你真係隨時就硬㗎喇，好啦，即係好舒服你就會硬㗎喇、 啊。 或者你係諗下啲鹹濕嘢 啊， 咩及穿內央啊，屌你老味，公日李慧啊，屌你老味啊，咁你我鄧尿，你先鄧尿嘅。如果平時食緊打緊邊爐呢，你係唔會 㗎、啊、 完全你係唔會覺得你就神山虎喺度咆哮嘅。OK， 咁不如睇戲啦。咁跟住佢阿碌同阿嫂，阿碌同阿嫂都唔去。咁跟住，但我又想睇喎，港囧啊，睇先过香港人。 你有冇睇澳囧啊？咁 啊， 睇澳囧咩？ 澳囧就未睇咯，唔知佢听唔听？ 我会听噶嘛？ 听唔听嘅 ？OK， 咁跟住我嗱，咁我讲下先啊。我喺食火锅度咧，已经嗌咗三四支大啤。咁阿碌唔系点饮得，唔系点饮，阿嫂又唔系点饮。博罗妹又唔系点饮，咁今三支大啤咧，大概我估计我饮咗两支至支半噶啦。OK， 咁啊，嘅支杯大啤啊，好，跟住就同阿碌佢哋一齐打完食完火锅啦，食个麻辣火锅啦，咁跟住我就去睇港囧啦，买飞睇戏同入场嘅时间、都仲有成粒钟喎，原来咁冇嘢做啦，咁我就去揾咗一间喺间戏院附近嘅酒吧，就再饮一啲饮可乐啦，一定系苏啊，唔记得咗啦，总之墨西哥啤酒啦。OK， 咁啊饮一饮，倾下偈啦，咁样饮又饮啲啦。好啦，到睇完港囧啦，介绍话港囧呢套戏系其实 OK 嘅， 系 如果喺笑片嚟讲咧，佢系今年最好笑嘅港产片。 但啲人话佢七表姐你好嘢。 唔算系公路片，梗唔系啦。咁啊，佢一如过往系讲系人造囧途系列嘅。 系 OK 嘅，但套戏系笑嘅。你系香港人都会睇完都会笑嘅。你唔系嗰啲大陆嗰啲嘅所谓笑笑话，唔系啊。呢套 系夹硬嚟嗰啲咯。 咁当然啦，我讲嗰时已经落捻咗话啦。咁你自己用其他途径啦。咁样 OK， 你睇唔睇得翻啦？其实套戏系好笑嘅。OK。好啦，咁睇完港囧啦，咁跟住喺港囧嘅期间，你知两个人啦，坐埋喺张 港囧你都硬啊，扑街啦！ 唔系，点会唔硬啫？我自然伸只手去揸佢老母吊閪啦，都系佢老母吊閪，冇乜嘢俾人揸，即系咧揸佢，喂揸就已经硬噶啦，我想揸就啊，即系睇紧港囧喎，几好笑噶咯，系啊，奇咁噶，但我已经硬硬的硬炸，一谂啊想炸佢已经硬啦。咁既然硬，咪炸落去咯。当然啦，佢条女啊例牌又反抗啦，揈捻开我啦咁样，算啦，都 公众场合啊嘛，怕丑啊嘛， 咁啊唔炸啦，唔炸算啦，唔捻柒渣。咁跟住睇完佢讲紧啦，笑捻完啦，咁跟住又就嗱嗱搭的士翻酒店啦。咁翻酒店之前咧，我又买咗四罐啤酒嘅，三罐啤酒嘅，买三罐啤酒嘅。咁又咁好啦，返去酒店啦，咁我例牌就問佢一齊沖涼啦，因為點解有浴缸㗎嘛，我點知佢唔肯制，佢話唔想浸浴缸，咁佢唔想浸浴缸，咁我自己沖先啦，我你知我 但之前制唔制 㗎？之前喂，我之前嗰度冇浴缸啊、 哦、 之前診佢嗰次呢係冇浴缸㗎 ,ok,ok, 咁啊咁都系啦，我冲完之后咁就坐翻落嚟啦，咁就饮下啤酒啦，倒佢冲啦 ,ok, 咁又饮一次啤酒，其实追忆其实冇嘅，饮咁少酒量酒呢其实对我冇乜问题嘅。但我想试下饮咗一隻咖啡呢，喺一啲有酒精嘅底下呢、你自己系咩反应嘅啫 ,ok, 咁其实冇人冇问题㗎，原来饮咗如果譬如好似呢一次嘅饮嗰咁长时间嘅话，饮咗半打酒都唔够嘅话呢，其实冇问题㗎 ,ok, 即神山虎系完全凌驾得住㗎。咁佢冲完凉啦，咁佢冲完凉出嚟，咁我冲咗凉先㗎嘛，咁佢捞咗件浴袍出嚟啦，我捞件浴袍喺个台度，即係喺张凳度等佢啦，咁倾下偈。咁佢条女就唔系第一时间躝上床㗎喎。 都要做咩呀咁。 佢第一时间呢就坐咗喺我隔篱个梳化度，即系佢有即系嗰啲 凳有兩張㗎嘛，中間有張圓台㗎嘛，嗰啲茶几㗎嘛，佢坐喺度喎。我話啊，你唔上去瞓？佢話因為你未上去瞓啊嘛。 啊，哦，你古代啲皇帝係咁， 好，我真係好似咁樣樣喎，即係有啲幾得好 feel 喎。OK， 啊， 跟住你咁講，我上去瞓啦，屌你老母，咩就一上床瞓啦。 啊， 記住啊，因為我係晨早去兩張酒店嘅。我已經將嗰啲薩卡米呢放咗喺枕頭底㗎喇 ,ok? 所以你唔好問我一間有冇呢樣冇嗰樣㗎啦，唔好再問 ,ok? 唔好問再問咗咗擺咗攝仔喺度㗎啦，我仲擺咗啲潤滑劑添，即係呢 ,ok? 你嗰個撞爆咩係先，咁你整啲潤滑劑先，因為嗰啲薩卡米嗰套裝呢係有啲潤滑劑㗎嘛，我而家剩返好多話先，係潤滑劑薩卡米就唔好多啦 ,ok? 好啦，咁一上床諗都唔柒諗啦，咪嘴喎諗個吊喺跟住。即係其實即係點解呢，喺佢沖緊涼嘅時候呢，我已經半眼直樹㗎啦。半眼直樹㗎啦。咁一去嘴佢嘅時候呢，就全眼情全樹啦。話聲呢，即係我唔知點解啦。即係我成日覺得，即係因為血管，因為其實佢隻草藥呢係會令你抗血管㗎嘛。你抗血管你充血嗰時候你咪覺得自己粗咗長咗啲囉。係咪長其實我唔知㗎嘛，即係但一定係粗咗㗎，同埋硬咗㗎。 應該有啩嘛。 我有少少啦，因為海綿體嚟㗎嘛，經過血多咗你一定會長少少。 係 啦。因為你聽返上個禮拜嗰節目啦，上三妹都話長咗㗎。我聲音呢， 上三妹可能近視呢。 係囉，遠視。我問我攞放大鏡添。冇嗰樣啦，跟住咁啊，但首先我懟個女試下地先啦，咁當然都係嗌一聲啦，啲流得例牌㗎啦，因為其實薩卡米個油性都唔算好多，同光記差唔多㗎啫，或者佢嗰啲潤滑程度，所以點解我會另外放一包潤滑劑喺度呢，咁啊，但我睇都順其納入嘅，咁當然啦，長咗硬咗同埋耐咗嘛，咪診診診診診診診囉，不停咁診嗰條女係啦，不停咁喺度嗌啦，好 ,ok, 其實呢次唔係重點嚟㗎，第一 Q 搞掂咗，時間長過以前嘅 ,ok, 你唔好成日講啦，因為呢啲人以我羅夫 ,ok, 好，第一 Q 唔講，瞓一瞓下，咁我又硬啦，係咪先，咁跟住呢跟住伸隻手埋去搭個膊頭啦，伸隻手喺呢個頸下面搭個頭就揸佢啦順手，因為冇著衫㗎嘛，但佢唔知點解著個即係做完之後佢著咗條鈎㗎喎，我唔知佢幾時著條鈎㗎喎，我唔知㗎喎。 怕醜嘛。 唔緊要啦，佢妹妹可能真係驚眼親呢，咁我冇講埋呢啲題外話，我揸炒炒又燉料啦，咁第一 Q, 你知啦，其實我冇乜花式㗎㗎。通常就係一招第一次就男上女下，第二次狗仔式。中間可唔有冇觀音坐蓮呢，就睇下當時嘅環境 ,ok? 通常我都係咁樣，我唔會話做到下，我唔會做到下 一百幾十個招 式。我唔會話做到下狗仔式跟住轉你老咪跟住觀音坐蓮，我冇啲咁嘅 話。冇啲癖好。 頂咗兩個就狗仔式跟住轉返去男上女下。但係我一男上女下呢，我就連狗仔式都冇㗎啦。 唔係，有啲人呢好似表演嘅，唔知點解呢，好似即係睇曬成套 AV 嗰啲動作佢擺曬落去呢，好有英雄感。 我就唔係嘅 ,ok? 咁當然第一 Q, 我就男上女下，由男上女下就到尾啦 ,ok? 好，咁第二 Q, 咁因為我快喺度揸緊佢㗎嘛，跟住我話不如你騎上嚟啦，咁嗰條女點講呢，佢話你咁長呢我受唔住，咁長點解咁講㗎呢， 佢 唔係你上次又唔係咁講， 係囉，上次係咪飲多咗兩杯會冇 咁樣咗呢，對其實唔係㗎，其實上次我都其實狀態都幾好㗎。 我係你呢，我就話俾你聽，我去啱啱去完韓國返嚟。 好咗兩簡單㗎嘛，如果我上第一次搞佢個態度，我係唔好嘅話，我唔會賺呢個場啦，我唔會賺呢個場，更加唔會有呢一次啦，係咪先，因為上次我表現都好好㗎嘛，但呢次佢就話 我謙虛啲，我表現得合規格啦。 我上次是合規格㗎嘛。咁呢次佢話喂唔得，我哋長喎。我上次嗰次我唔得我短。 佢話你頭髮長咗可能。 可能係啦。咁跟住 既然你咁样赞我咯，咁冇办法啦，咁都系离翻招狗仔式先啦，都系顶唔顺条女，都顶唔顺，咁跟住即系顶唔顺嗰度，诶冇，咁唔好啦，呢、這个唔好啊，即系我觉得佢唔系由心嘅嗌出嚟嘅。是由發閪裏面嗌出嚟嘅，冇 食陣嘅， 軟好多由心裏由心嚟咧，係可能係三四寸嘅位置由心嗌出嚟，由個 gap 嗰度嗌出嚟咧，係落喺落可能六七寸啫嘛。啊冇、啊，我聽到係塊嘢咯，獅子咯嗌出嚟噶，唔好，我都係屌你咯，咪真係即係有啲男人嘅 衝動， 衝動啊嘛，即係咧 ，OK， 好唔緊要。好啦，咁跟住咪诊，诊完啦，因为走一息之后，佢话唔好咧，你知道我 gentleman 嚟噶嘛，放翻喺度原位，即刻男上女下啦。 啊， 当然啦，佢成日不断咁搵只手顶住我个肚嘅。OK， 系咪真系长咗咧？我唔肯知啦。咁啊，好舒服咁做咗呢次啦。咁跟住例牌噶啦，朝头早 morning call 系咪先？好啦，咁啊诊日 OK 啲，都唔使讲啦。跟住到埋单啦，埋单。我就問，喂，我上次呢俾千五㗎喎，咁但你上次我朋友嗰度你係二千喎，咁而家你依次收我幾錢呢？你估佢點講？ 收二千囉。 咁係啦，咁咪識計數㗎。 係囉。 係囉。因為我一定要講返啲佢呢次呢條女收幾錢㗎、 啊。 因為嗰位網友知道我搵呢件女出嚟博嘢 㗎。 OK？ 咁啊係呢條女都係收返我二千㗎。而且記住唔係二千，我就俾埋來回車費俾佢嘅，即係走嗰時候呢，我就喺微信紅包嗰時候呢俾多300蚊佢走嘅，咁 total 呢淨係呢一次唔計食唔計住乜柒都唔計，呢條女係淨係代咗我嘅錢，係代咗2600嘅 ,ok， 但係冇所謂啦，叫做 分分鐘唔撚止嘅，連埋佢個 friend 嘅直的士錢可能3000人都差唔多 㗎，唔知啦， 可能佢返去嗰時候都再返沙井個 friend 走呢，咁分分鐘来回六嚿， 咁佢可能走就接埋佢沙井嘅 friend 咧， 系啦， 可能咁样， 又袋多六嚿， 又袋多六嚿、 爽啦咁就， 唔出奇啦。咁啊，即系我话声俾你听，其实我点解会咁样问佢话，呢次抽千五定抽二千咧？喂，我成日反白讲 吓， 我算老相好噶啦 吓， 因为我屌你嗰时系千五，某程度如果喺香港规矩咧，呢次都收千五嘅啫， 系啊， 但大陆就冇呢啲咁规矩啦，我提咗价。就係提咗價， 我冇記錯啦，有啲即係有啲選友呢，佢哋去一樓一啦，咁譬如你知一樓一唔同區份有唔同價錢，即係譬如你喺觀塘牛頭角咁、可能一個價錢，喺尖沙咀果丹有一個價錢，咁你話去到銅鑼灣，甚至你話嗰啲富士嗰啲有另一個價錢，喂，咁如果條女本身係觀塘做，搬咗銅鑼灣，咁會收咩價呢？ 係啦 ，IQ 題， 如果舊客舊講。收返舊客舊價加少少囉，就唔會收返個原價囉、我覺得係咁樣囉。 但係就即係普遍呀，因為點解呢啲叫做即係恩客啦、我哋叫做，因為點解呢你經常幫襯咗咁耐，咁我又搬咗鬥你都咁山長水又遠到過嚟，咁啊收返你舊價啦，好多都係咁， 好多咁樣，好多咁樣。 因為佢覺得因為呢啲係即係叫回饋啦，我哋 但係喺大陸係唔肯係嘅， 係唔係嘅， 佢提咗價就會提咗價㗎啦、 你好慶幸佢冇去做 model， 如果唔係呢平面 model 嘅另外一個價 錢貴啦， 唔差、出名嘅有影相嘅雞零兩雞走唔甩， 咁呢次就 郭美美個身價都係咁嚟㗎嘛， 呢次就算係一個唔錯嘅 OK 啦， 因為又可以 實，但你覺得你會唔會仲有機會去再咁樣試呢？ 試佢？ 唔係呀，即係再會喺即係博羅啊或者其他地方再 買。我會搞佢啦。 因為你今次嘅主題係外賣㗎嘛。 但下次可能會再會搵外賣㗎。即係我覺得咁樣玩法又係幾好。但要好舒華嗰條女係一定肯嚟囉。即係其實某程度啊呢啲留返下個禮拜先講嘅時間差唔多。OK， 咁啊 ,OK 啦，講完之後啦，下個禮拜就講返神獸山莊。OK?OK, 拜拜。 拜拜。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沙卡米，佢除咗夠薄之外仲比普通避孕套強硬三倍，貼身得嚟又冇啲古靈精怪嘅味道，又滑得嚟又唔會引起乳膠過敏，沙卡米刁民牛極力推介。